歡迎翻嚟，我哋第二節解圍。之前上一次我哋講咗咧，喺新年嘅時候咧，我哋喺啲大廈裏面點樣去加強個保安啦。今次咧，我哋就講下 大掃除啊！ 大掃除啊！即係除咗屋企大掃除，大廈都大掃除喎。你嗰啲屋苑係點樣大掃除法嘅咧？ 其實屋苑咧，我哋嗰度就少啲話特別去做一些大掃除，但是很多都是說臨近新年前都會在不同地方都盡量即係執乾淨啲啊等等啊，即係譬如叫啲清潔係加強嘅啫。咁但係我都知道，譬如 Bonnie 你區多嗰啲唐樓或者其他嘅，咁都可能有其他嗰啲設備，可能要即係加強啲啊，或者係可能特別做啲嘢喎。 係啊，其實之前咧都有報道話咧，軍醫二期咧就洗漏咗個水缸啊嘛。 O、okay. K. 變咗咧有成廿幾年冇洗，變咗洗出嚟一桶桶都係嗰啲泥。 泥水。 泥漿啊。 泥漿。 一桶桶泥漿啦、啊。 我見嗰張圖都覺得係都幾恐怖。 咁其實咧，這個係真係好多大廈都會忽略咗嘅，因為其實洗水缸有些大廈咧，佢哋有鹹水缸和清水缸。 係啊。 咁其實咧，啲街坊多數就啊，我飲落肚嗰啲咁就洗啦，淨係洗喺天台頂嗰個啦，就落真係覺得嗰個水缸先要洗啦。但係原來咧，由水務處去到你大廈度都仲有個缸嘅喎，好似軍醫二期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大廈都會真係忽略咗嗰個缸嘅。 O K。 咁所以而家咧，當軍醫二期出現咗發現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即係其實啲市民都開始啊，係喎，要洗埋嗰個缸。 即係佢可能本身好多都以為係諗住淨係得 天台頂嗰個 啫嘛，即係點原來其他仲有個。係 啦，即係有啲大廈都會有喎，咁所以變咗鹹水缸佢哋更加係未必洗添啦， 係因為覺得都唔係自己入口嘅， 係啦，又唔係入口，可能真係沖廁用嘅啫嘛，咁咪唔使咯。咁消防缸更加唔使理啦，即係 佢有救命用 嘅，救命用啊嘛，即係都救命係重要，但係 啲街坊都會覺得唔會貨足嘅，我哋做好啲年檢，應該嗰個水缸係唔使用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喺洗水缸嗰度啲街坊佢哋會唔會因為新年去做密咗咧？佢哋就唔會做密咗，但係咧佢哋就會因應翻嗰個時間，就會喺安排喺農曆新年之前洗一次。 OK， 係啦，佢哋就會咁樣去安排，但係佢哋就比較少去洗密咗嘅，因為其實佢哋都。覺得三個月一次洗已經 都 OK 的了，夠的了這樣咯。但是那個洗那個即是流月那個大清洗呢就會加強了很多的。 OK， 是 啊。特別是有些大堂呢會特別為了新年呢他們打蠟的。 啊是啦，這個很常見啦 真的他們會覺得我們咁靚嘅大堂，一定要打到啲地下反曬光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有啲業主佢哋就有啲擔憂嘅，因為咧佢哋會覺得打蠟固然係好係靚，但係佢哋有啲擔心線親嘅問題。這個我有業主有擔憂，你哋嗰啲有冇嘅咧？ 我哋嗰啲就少啲，反而咧我記得有個屋苑佢咧。當時譬如我新年前咧見佢咧，佢有啲譬如假天花啊等等嘅嘢咧，咁都你知嗰啲就好食塵嘅。 係啊， 跟住我去嗰度有時，譬如入下信箱啊，仲有其他嘢咧，都好多塵。跟住突然一去到新年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就掃曬啲塵啦。平時除咗嗰啲假天花、信箱頂之外啊，最緊要係譬如啲風扇啊、啲冷氣機啊， 吹曬啲 嗰啲吹曬，本身係我見到佢成。冇一尺嘅，即係有幾寸啦，啲灰塵係你見得到嘅出嚟，跟住佢都清曬，咁所以好多大廈可能除咗你話打蠟，嗰啲大堂嘅眼見嗰啲咧，佢哋通常都執得正啲嘅， 都會嘅，同埋啲後樓梯咯， 係啊， 後樓梯通常佢哋都會會清掃得好啲嘅，因為佢哋一定會。嚟睇噶嘛，就會話因為咧通常咧，我有啲大廈咧就會我另外俾一筆錢你，真係做一次專係大掃除嘅， 係 會有嘅，咁所以就特別清潔咗嘅， 係啦， 咁所以會有咁嘅狀況啦，咁跟住咧但係我有啲大廈好搞笑，頭先你講個假天花咧，我有個屋苑咧，佢一路咧以為大堂個燈個瓦數唔夠啊， 哦。 因為咧，佢嗰個大堂咧，佢係好，佢有眼燈咧，跟然後有個板遮住噶嘛，即係嗰啲假天花都有塊板噶嘛。跟住咧，然後咧，佢成日以為 work 數唔夠，諗住咧每一次換燈膽嘅時候就咧加勁啲個 work 數啦咁樣。但係原來咧，後屘大掃除完之後咧，就發現咧嗰眼燈個 work 數過勁啦， okay. 因為嗰塊板太污糟，一年先洗一次咧，咁、 okay. 所以咧變咗咧 可能接觸不良 啦，係啦，接觸不良啦，亦都係亦都有啲塵咧阻擋咗啲光啦。 OK， 咁所以變咗咧嗰個街坊都話：哇，原來我哋嗰個 work 數太勁啦，所以後屘佢又要。 就調低翻啲啦， 係調低翻啲啦，因為佢又即係其實呢一度就睇到啲咩咧，就係、是、其實大家唔好諗住你哋平時請個清潔公司，佢哋淨係幫你去每日清到垃圾，或者係抹一抹嗰、那個地下樓層地下或者係大堂地下，其實咧你哋都要。監察佢個服務，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好多一啲好細微嘅位咧，佢未必會去抹，但係其實佢服務係包嘅。係，我試過啲屋苑咧，其實佢會抹埋部 lift 籠入面嘅。會係特別係而家有一啲武漢肺炎嘅就持續就有個風險喺度啦。咁其實咧，有啲大廈咧都已經咧係會將 lift 入面嗰啲撳樓層嗰啲掣咧已經封咗 膠， 同埋每兩個鐘頭去消毒嘅。 OK。 咁所以咧變咗當新年嘅時候，其實呢一個措施係咪其實都應該要繼續去做，因為多咗人會嚟你哋屋苑啊嘛。咁所以有啲大廈就會直情加埋嗰啲酒精搓手液， 係啦，即係 擺喺個座頭嗰度嘅，係會有嘅。咁所以呢一度嗰個除了是平時嗰個屋苑的清潔之外，有時候我哋都要看看哪些位置，其實唔好做業主，唔好即係錢就俾咗出去啦。咁個清潔公司有冇做足功課咧？係。咁呢個大家都要監管嘅。咁除了其實大家最關注咧，我好多大廈咧都關注咧，係因為初一、初二、初三咧呢三日公眾假期嚟噶嘛。 是沒有清潔的嘛。 是啊。 他們很擔心、啊、究竟我袋垃圾丟去哪 裡你那裡多些單棟樓是。 是啊是啊，你們那些是怎樣處理 的？我譬如我說我自己現在住在屋苑那裡、嗯、它就方便一點、嗯、它就是一些、一個垃圾槽、啊。 嗯， 即係佢喺個垃圾房裏邊咧，每層有個垃圾房，其實你開咗個槽就抌個垃圾落去嘅啫。 然後就嗰個垃圾就會跌咗，跌咗落去 最底層嗰啲。咁所以嗰啲又係比較簡單啲啦。咁同埋我所知我屋苑好啲，佢哋都大廈法團都特登同佢哋講，就話可能初一二三咁就大家都可能要翻工嘅，或者可能都要服務嘅、嗯，因為始終咧。你去拜年或者新年就總、嗯、哇新年啦，同埋你大掃除、 嗯， 就總會多咗好多垃圾出嚟。 係、 嗯、所以其實佢哋都特登同清潔公司講定、啊、可能、你哋記得可能初一二三都有人嚟服務啦，即可能你揾啲替價翻嚟都好，乜都好都有嘅。咁、但係因為我嗰啲就屋苑式。的清潔公司是這樣，但是譬如果單棟式那些就真的麻煩一點了。 單棟式呢、應該是說沒有管理公司，但是它是又是一些唐樓那些，他們多數都會是請一個所謂的自顧人士的一個、附近街坊 清潔姐姐是啦，是啦， 應該多數都是附近街坊或者是以往做開的，那他就會、來做這樣的。那他們、那些就真的初一初二初三不上班、 嗯、 他們街坊怎樣處理呢？他們會、自己包好了之後呢，有些會自己拿去垃圾站，如果近垃圾站，有些呢就會自己拿去樓下的垃圾站。 OK 即是做了那些包頭 的垃圾、 okay. 即當然有些就、會選擇、啊、不如我給多些錢你啦，叫街坊去即叫回那個清潔 個姐姐 做姐姐、啊、來多一日啦，但就會在個時間上面，他們會有調動的、 okay. 他們就、譬如他們是會、你夜一點來都不要 緊、 嗯、因為有時候有些、他們 會覺得、啊、我都不用那麼早來啦，新年這樣，還有我們又、啊、通常新年年初你可能吃飯吃到好夜，一家人都那變成他們就說夜一點都不要緊，但是有些就會、真的初一都不來的、 okay. 真的初二寧願早點來， 初一可能有些調轉，就可能初一就貴收貴一些， 是啊都會有的、啊、所以每個大廈都會有不同的狀況，但是其實、他們那些、街坊呢，他們都、去到新年的時候好像特別容易化為一些的， 通常 即都很放寬的，那些街坊都說、哦、行了都明白的、你們初一要放假，即所以變成、有時候、啊、我都覺得、啊、業主又挺好的，即 都又會體諒一下、清潔工、啊、保安、啊、這些，他們都會、平時就算、覺得他怎樣服務不滿意都好，都盡量不幫他開年的， 盡量通常新年的傳統都是這樣的，都大家叫即中國人的傳統就是叫一條和氣，大家就盡量避免開年這樣 咯，盡量不開年。其實但是呢，我們呢其實我們經常 都會去留意到呢、 嗯、 去到新年的時候呢，管理公司呢都是會有一些額外的費用要業主給的， 是啦，那些費用通常呢又是關大掃除事啦，通常就是因為、我想單棟樓可能那個影響會更加大、嗯、有時我在、即大埔區裡面一些唐樓做家訪、 嗯、 都見到有時呢、在那些一梯兩夥唐樓裡面有很多單車啊、鞋啊、鞋櫃啊，很多不同的就擺曬喺個走廊度。咁、嗱，其實咧嗰、那個法例上其實就唔容許你擺啲嘢喺嗰個消防通道度嘅、嗯。即係換轉話說，如果你擺一啲雜物，你喺屋苑裏邊，你條後樓梯啊、你啲消防梯啊，嗯、其實都唔可以擺嘢喺嗰度阻塞嘅。咁、所以咧，一到新年，如果話你譬如有管理公司有做大掃除啦，好多時咧都可能要請人，或者可能甚至乎請翻個清潔姐姐啦，佢嚟去做一次清潔，去清即係清理翻成個走火通道，或者你提翻啲住户啦，你要收翻啲嘢入去啦，咁呢啲都會係一啲額外嘅費用，可能你要處理嘅， 都會有啦。咁除咗清潔之外，就係、是新年怎能夠不布置的， 是 不是、啊、那些、管理公司呢、都會去看看你的屋苑有什麼的規模啦、 嗯、 如果有大一點的屋苑呢，多數呢都會叫你買年花的， 是一些吉啦、 吉啦、 桃花啦， 是桃花是很 是在街坊來說 很受歡迎， 是很受歡迎的，但是呢外於那些管理公司呢通常買得勁大的， 是 變成 就會花費就會很多了，而且呢花費很多都不要緊，街坊最大的反應就是都冇花， 係啦，即係擺翻嚟好似好耐都冇花， 係啦，一係即係就冇花，一係就擺好耐佢都唔開，咁所以咧，後屘咧啲街坊咧就話唔要桃花 ，OK， 佢哋要吉 ，OK， 同埋要嗰啲嗰啲係咪叫牡丹啊？ 牡丹 唔係嗰啲水仙啊，同埋嗰啲即係嗰類型嘅花，佢哋即係起碼啊都會， 即係起碼真係有花， 真係有啲花啦，即係你桃花就真係。你如果你不開好似好似冇好似得 枯樹 枯樹咁樣擺喺度，又好似唔係咁老禮，啲街坊就覺得 桃花都比較即係嗰個開花期啊，同埋佢嗰個温度都幾 有個關係 嘅。人養嘅呢樣嘢，即係你突然間可能天氣暖少少，啲花開曬咧，跟住可能你成個新年個 就冇咗個氣氛 啦，冇曬 啦。咁你啲街坊同埋咧管理公司咧，佢哋我試過個街坊話咧，你都知道我哋認識嗰啲街坊咧，都會喺同一個區有幾個屋苑噶嘛。 係啦。 咁咧亦都啲街坊啲習性咧就會係話啊，我喺呢個屋苑啊，呢間管理公司做得好。咁啊，譬如喺佢喺第二個屋苑嘅時候咧，嗰、那個管理公司又係嚟落標嘅時候，佢哋多數都係啊會大家去傾下啊，究竟係咪用翻呢個管理公司啊？佢喺區入面做得好唔好啊？咁我個街坊咧就係佢兩個屋苑。啊，明啊，三個屋苑，都是用同一間管理公司喎。 O K。 咁咧，但係咧，個街坊咧就有一年咧，佢就應該係話佢連續三年，佢都喺個大堂度咧影同啲花影相，即係影下大堂個佈置，因為佢個我啲公婆婆老啦嘛，啲街坊。咁呢啲孫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啊，咁細個啊，見到咁多花，亦都有好多嘅佈置，咁佢就嚟影相去留念啦。咁咧，直到嘅近排咧，佢話俾我聽咧，暗小姐，我發覺啊，呢間管理公司啊，佢咧就真係唔知係咪舊物重用，環保得滯咧。我喺 A 大廈咧就見翻咧，我三年前 C 大廈個佈置喎，即係啲花當然係會換咗啦， okay。 但係佢嗰啲揮春啊，嗰、那個佈置嗰啲嘢咧係 一模一樣 嘅，一模一樣嘅。究竟係咪佢係三個輪流咁去轉換嚟用，然後又呃我哋大廈錢咧咁樣？ 我覺得首先最緊要就係 佢認得嗰下 環，呢個都當然啦。嗱，我覺得環保都好，即係好冇問題 嘅，其實 係啦。即係嗱，你咁樣重用，我覺得啊，可能你未必個個住户都係好似你咁樣三角院噶嘛。咁我覺得嗱，你咁樣去 reuse 啲嘢，我覺得 OK。但係最大個問題就係，究竟譬如你咁樣 reuse 咗啲嘢，你有冇 claim 翻業主錢先？ 有冇開數？呢個係一個問題。其實環保都係好事，因為其實好多時啲大廈佢哋都會盡量用一啲可以重用嘅一啲佈置嘅，即係例如佢哋譬如揮春嗰啲咧，而家佢哋唔再買嗰啲手即係印刷出嚟嗰啲紙嗰啲嘢，即係如果管理公司嗰啲，佢哋真係咧會買一啲攞激溶做嘅。 哦，我知啦。 佢哋會有啲係用激溶做，咁就係即係當然佢會封塵，佢之後啊掛完咁耐之後，佢哋要 清 潔下，然後先可以下次再擺翻出嚟啦。咁有啲就我有啲業主係直情係將個新年佈置係自己搞。 哦，係啊。 佢哋就唔經管理公司啦，寧願係自己去買啊。之後可能佢哋每一年都會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即係譬如可能今年掛炮仗啊。掛了炮仗，我出年不掛炮仗啦。我哋掛下其他用京做的揮春啦，咁樣或者係掛啲擺啲擺係啦，或者係擺下啲舞獅仔咁樣嗰啲嘅裝飾咯。咁所以變咗係真係唔同嘅大廈會有唔同嘅方法。咁但係最重要就係大家真係睇住個管理費，即係始終嗰筆錢都係管理費出噶嘛。咁究竟？我哋個大廈要用幾多少錢擺喺個佈置嗰方面呢？因為其實好多時候管理公司話要收一啲佈置嘅費用，都不外乎係兩個節日，就係聖誕同埋新年。咁所以究竟呢一度呢兩個節日究竟要擺幾多少錢？有啲真係好豪華嘅，真係擺咗好似人形咁大，即係佢個大堂又好大啦，咁即係嗰啲好大嘅屋苑，佢真係擺咗一個可以 一個人形的舞獅在這裡都會有的，所以變成究竟是不是每一個屋苑都需要這樣這麼華麗的這麼華麗的佈置呢？真的這個真的要大家要去給一些意見，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就住新年的佈置或者聖誕的佈置業主都沒什麼參與的，很多時候都是 通過那個預算的時候就會說、我們預算了譬如多少錢就去做一些、節日的佈置，然後去到真的節日要去用那筆錢的時候，多數委員會就會聽管理公司、我們用這筆錢究竟可以買到什麼回來呢、多數呢管理公司、就會拿一些報價回來、這筆錢呢如果我們買、兩盆吉多少錢、要買一個桃花多少錢，即會有些報價出來，但是就業主多數都是沒什麼的發言權，應該是沒什麼就著這件事表達表達意見、其實你那些但是有沒有去談一下怎樣佈置的呢、 我反而我那裡的屋苑都有些談過一下、即譬如因為這麼啱呢、機緣巧合之下剛剛的聖誕我都有份參與、我選區裡面其中屋苑一些的佈置，因為、為什麼會參與呢？ 你去做落手落腳做 又不算是做，因為我剛剛有些朋友他就、是有些燈飾仔，即我想可能一張 閃燈 台差不多啦，或者是一張凳左右到咁大啦、一啲嗰啲聖誕屋啊、聖誕樹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自己留喺度又冇用，因為其實都比較大，你喺屋企都冇乜可能用到嗰啲嘢。跟住我不如我送咗俾各屋苑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委員又好或者業主咧都有啲意見，就譬如。這個公仔呢、這個雪人就放在 A 座、跟著這個、鹿仔呢就放在 C 座、樣他們都有一點參與、這個 我那邊的街坊就比較真的沒什麼，可能我們那些、我那些樓宇呢他們就沒有一個那麼大的位置、去做裝飾， 少一些大堂是 是啦即是我們那些屋苑呢、那個大堂都比較窄，即係同埋一個長形嘅 長條型的 就不會話一個正正方方有一個很大的大堂可以俾你擺到嘢。咁所以我見到多數的佈置咧，都是擺盆蓮花或者擺盆吉在個 lift 口嗰度， 附近即係 lift 嗰個附近，或者有些就會在個、管理處嗰擺盆個座頭擺個水仙咯。 啊， 就會係咁樣啦。咁很多時候不知道 你們那些屋苑會不會呢見到你有盆吉看到呢就會有些街坊說、新年我下來摘幾個吉 很多啦這些 是、是不是有的， 因為、這個以前、我住在屋邨的時候、屋邨總有這些吉仔樣、每年都有的嘛，通常由我想剛剛年尾啦，即是農曆年尾啦、去到我想初三四度呢、那盆嘢就冇晒啲吉㗎啦，通常即係行過啲口嘅時候就摘一隻摘一隻咁樣落去，跟住就冇晒啲吉咁樣。 唔係我試過呢嗰街坊個孫俾個管理員鬧，點解呢就係、佢個孫呢成日喺等 lift 嘅時候呢就去摘吉，咁呢個管理員呢就見到佢小朋友就第一次算啦，你摘咗幾粒就唔緊要啦，咁就但係呢佢啱啱呢摘嗰個呢就啱啱同一個面咧就係 冇曬，冇 咗，啱啱凍咗個，咁個管理員咧就要花時間去搬一搬，移一搬，轉一轉向， 每次都要轉， 係啦，轉一轉向，咁令到咧喺望入嚟嘅時候咧，仲見到啲吉，咁但係咧日復日之下咧，去到差唔多， 最後一棟啦， 最後一棟啦，最後一棟嘅時候咧，管理員都同街坊講阿 Meta 啊。真的你的孫不要再摘吉了、因為只剩下這一棟、我們都很難 再轉了，已經沒得轉了、okay. 所以呢、有些是有這些、街坊都跟我說其實、小朋友摘吉其實又很正常、即他們是覺得、很有趣，即是小朋友是啦，但是個街坊又真的說那我、會覺得、我怎麼知道我的孫這樣因為通常呢那些街坊呢入了大廈之後呢他們就不會拖實個孫的了、通常都是由他在個大堂上去玩一下，然後個街坊呢但即當然他們一定是在一個視線範圍之內的，是但是呢很多時候都會撞到、隔離鄰舍傾一下兩句、我的孫在等升降機，那個孫就去了摘吉那所以其實都挺搞笑的，這些街坊後來都說明年我買回盆吉咯咁樣，係啊！但其實佢摘嗰啲吉咧，嗰、那個小朋友咧又真係擺落肚食嘅喎。 都嗱嗰啲，但係好酸嘅，係啦，未必食。 係啦，好酸，但係佢個 佢個孫又真係覺得嗰個好酸嘅桔係好味嘅，所以佢係狂食，我懷疑佢係餵食嘅小朋友嚟嘅。 嗱，你講開話，譬如啲街坊話買開。買翻盆桔俾佢啦，咁其實我哋都好似話大聯盟裏邊，我哋都有位即係我哋嘅盟友都業主嚟嘅，佢都好常咧，其實係自己去出錢去做個佈置，即係唔係話佢自己揞自己荷包，而係佢去自己去揀啊。咁因為咧我相信如果可能一啲新接手嘅法團啦或者委員，一見到以往譬如以往法團也好，以往管理公司也好，其實佢哋喺佈置嗰方面嘅使費啊，都可能佢哋都覺得高嘅。即係打個譬如啊，有好多區議會贊助嘅一啲燈飾啊等等嘅嘢，我最近先知原來其實嗰啲嘢都花費不少嘅， 幾百萬啊， 係啦，都幾百萬。跟住有啲報道就係話啊，譬如揾要淘寶啦，或者揾其他人相熟嘅去做個報價，原來其實原來幾萬蚊得噶咯喎，有好多嘢。咁所以咧中間嗱，點解佢會突然間高好多價？可能嗰啲設計啊，或者係其他嘅安裝有特別嘅費用，咁所以可能貴啲。但係我哋都有啲實證啊，就係啲業主其實自己去，譬如而家好多啦，譬如深水埗啊，其他地方咧，佢去搜羅嗰啲嘅燈飾佈置咧，其實可能都仲平，即係都平好多添。咁所以呢個大家即係又可以考慮一下，如果大家各位委員也好，或者啲業主都好，有時間嘅，其實原來可能自己行下街，隔下價去買呢啲燈飾啊，呢啲裝置翻嚟都仲平啲咁樣嘅。 講起嗰啲佈置，咁頭先你講區議會啲撥款咧，咁咧你都知道我哋上環區有個荷里活道花園嘅嘛，咁其實咧佢嗰度因為有個水池咧，都會喺中秋嘅時候咧都會係有啲佈置嘅。咁有一年咧其實咧點解區議會嗰啲錢咧，其實有啲係真係用喺啲佈置嗰度，即係其實譬如上環嗰個半山扶手梯，其實佢去到節慶嘅時候，佢都會有一啲燈飾嘅。 OK， 係啦，咁都會有嘅。咁但係咧，點解我想講嗰個荷里活道花園咧？因為我哋中秋嘅時候，大家都會想要有個嫦娥啦。 哦， 係咪？咁你有個嫦娥奔月嘅造型喺度，其實係好靚嘅喎。 OK， 睇幅圖都好靚嘅。咁咧但是去到做出来的时候呢，街坊就有投诉。投诉在不是说他的整出来不漂亮，投诉在就是为什么嫦娥变成一个金发的美女， okay。 即是变成外国人。所以变成有时我们去拿報價之外，我哋好多時反圍表嘅時候都會講啊，係咪會唔會 貨你咧？ 俾啱貨會唔會係貨不對版咧？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我哋都我哋即係我哋 要留意一下， 要去留意一下嘅，即係你冇可能要個嫦娥係變咗做外國人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啲街坊都會有啲投訴，所以我哋係下次我哋後屘都警惕咗係點樣咧？唔好要嗰啲人形啦，即係寧願要 肉兔。 肉兔啊，有個月亮啊，咁樣呢啲比較少出問題啊，即係我唔知道其他嘅 都唔係㗎，嘅 區域 會係 咁樣， 陣間即係 變咗只老鼠仔， 有鼠年啊嘛， 咁都起碼可以應一應個鼠年，但希望我哋都盡量係唔會揀一啲咁大問題嘅， 係 啦，因為其實屋苑都係啦，屋苑其實有時譬如你訂桃花俾我啲梅花俾你又係， 或者可能本身遇可能 好大 棵，佢翻到嚟變細棵。係 啦，係啦，都會有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咧睇相咧都唔係一個好實在嘅。即係有陣時真係要去到真係要去，特別係花啦，棵棵都唔同。有陣時你可能多啲嘅花冧同你少啲嘅花冧係咪真係開咗？其實呢個會有個落差大啲，咁所以變咗喺就住嗰個佈置嗰度咧可能都會可能而家都傾向少去買花啦，因為而家好多樓宇嘅大堂都唔夠大擺到盆花，係啦。咁我哋今次呢一個新年有關啲保安啊，或者清潔，甚至佈置，我哋就今日就大致就講到呢一度啦。下一次咧，我哋睇下我開完嗰個見完警務處長之後，下個禮拜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處長跟我們講什麼呢？因為 我預計那晚是要開到晚上十點半的個會，因為主要是講警報的。最後你也提一提大家，記得支持城寨， 記得用轉數法，個號碼是26296402629640。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